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俄罗斯主体思想研究协会和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近日分别发表声明，表示谴责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声明指出，朝鲜断然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是一项旨在粉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保卫本国的正当措施。声明强烈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撤销那旨在完全阻止朝鲜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制裁决议。